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董建义的妻子顾小云让我带她去董建义的坟上看看，我的心里咯噔响了一下，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。我一边思索一边说：“顾大姐，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。”他的眼睛立刻显出惊讶的神情：“为什么？”“不为什么，就是一个土堆儿，有什么看的？”他的脸色有点变，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了。“小李大哥，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，就是看他的。”“是呀，你是来看他的，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“人是不在了，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。”“是应该，是应该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”“可是他的坟可能……可能找不到了。”“怎么会找不到？”我真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了，因为他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，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。我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，乱七八糟的，怕找不到呀。”“小李大哥，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，这才几天时间，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？”我心里边啊，真是后悔，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，现在竟然陷于狼狈。为了改变狼狈的境地，我厚着脸皮改口说：“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” 郭大姐，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，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。他不说话了，眼睛直愣愣看我，显出不信任的眼神。我接着又说：“你要是不信，就问问他们，他们谁去埋老董了。”他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，其他人都不出声，于是他又对我说：“小李大哥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，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个忙，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。我不认下他的坟，以后来迁坟，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？”“哎呦，糟了，他误会了，以为我不愿意带他到坟地，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儿都不愿意办。”这使得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 我又说，顾大姐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这里啊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，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，其他人呢都不去。你想呀，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，走不动路了，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呢？除了掩埋组的人，其他人都不去坟地，这是真的。听了我的解释，他静了片刻，又说，小李大哥，那就这么办吧，你呀，领我到坟地去一趟，我挨个坟堆的去找，到了坟地你也找不着的，坟堆都是一样的，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？ 那边没有墓碑吗？ 呵呵，你想得好，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呢？ 什么？连墓碑也没有？哪能这样做事啊？这不是伤天害理吗？死者的亲属来上坟，给谁烧纸呀？ 我摊开双手，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我说的也不全对，幸亏你提醒我，死者的身上啊，还真是拴了一个纸片的，写上名字，编上号码，是毛笔写的。 身上挂个纸片有什么用啊？埋在地下的人，家属来了，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呢。 哎，人家可不那样想啊，人家编号啊，是为了统计数字，好造册向上级交代。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？ 这样说，我是见不着老董了。 我没说话，觉得不好回答，倒是朝冲文叫了起来：“ 怎么找不到？你到厂部去找管教科，埋人的事儿是他们管。”他们登记造册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儿。 其他人也说， 老巢说的对啊，就找管教科去。 那个女人抹着眼泪看我，我说，那你就到厂部问问去吧。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的中端，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，从南边爬出山水沟，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，厂部就在那里。看着她走进那道沟了，我才回到了窑洞去。我刚刚爬进窑洞，就听见了朝冲门的吼骂声： 老李，你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啊！ 曹崇文是山西人，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，那时候啊，他才17岁，正在上中学。解放以后呢，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。这个人呢，脾气很是暴躁，看见不顺眼的事儿就要说，就要骂。据他自己说呀，他是在当政工科长的时候，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。我惊讶地说， 老巢，你骂我干什么呀？我惹着你了？骂你骂你还轻呢，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啊！我听着就有气，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的求你，让你领到坟上去看看，这人之常情啊。男人死了，媳妇上个坟，记下男人的坟在哪儿，以后来上坟的迁坟的也方便，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儿，你不愿意去，你说你找不着？ 你怎么找不着啊？那天埋葬董建义的时候不是你跟着去的吗？哼，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，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代，人媳妇来了你有什么不知道？你安的什么心呢？你才是这么个熊人。 我耐着性子等朝冲文骂完，然后回骂他： 闭上你的臭嘴吧，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啊？我不领他去看坟，自然有不领的原因，用得着你管吗？说实在的，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啊，我就怕你多嘴惹事儿。怕我多嘴？你不要胡扯了，你为啥怕我多嘴啊？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？那媳妇儿把那件毛衣给你，你就领着去了。你胡说，我真生气了啊！你知道个屁！ 前两天呢，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，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，光溜溜的扔在沙滩上了，他的衣裳让人扒走了，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。 有这回事儿？ 师院历史系的张教授说，哎，肯定啊，是让人拿去换吃的了。那天我就反对过，我当时说了没有啊，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，不要裹鸭绒被，你们不听。我说，我告诉你们吧，还有更糟的事儿。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，他妈的，让人翻走了。 真的？ 不信，不信你们去看看去。我骗你们干什么呀？小腿肚子那儿还让人刮了两刀。 谁干的？谁他妈干的这种缺德事儿？裴长海，是不是你干的？ 魏长海啊，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，还关了禁闭，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。曹崇文一吼，他惊慌地说， 哎，老曹，你可不要冤枉人啊。冤枉你？你妈个屁，我看就是你干的。王院长是不是就是你动的？老曹，你这可是冤枉人啊。王院长的事儿我承认做错了，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儿。这几天我这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，我能干那事儿啊？我 曹崇文又问， 你敢说你没出过门？ 我慌忙地插了一句，老曹，这事儿我作证，他是没出去过，饭呢都是我打给他的。曹崇文说， 哎，那是谁干的啊？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人都吃开人了，这人还叫人吗？ 大家都不出声。我又说，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？我告诉你吧，就为了这事儿，你去看看吧，尸体冻得硬邦邦的，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，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啊。曹崇文哑口无言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 哎，那就不该让他去厂部打听啊。 老曹，你现在知道了，不是你叫去的吗？你还说我？曹崇文不说话了，但恨恨的哎了一声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已经是黄昏了，从我们窑洞看过去， 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溪沼，山水沟里边啊已经是阴影朦胧了。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，吃完就躺下了，吃了就睡，减少无谓的活动，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，是大家的共识。但是我还没有睡着，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。 谁？ 我，小李大哥，我又找你来了。 是董建义他媳妇儿的声音。我坐起来穿衣裳，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。 喂，老董的爱人又来了，怎么办？ 这时候朝冲文说， 那就叫进来呗。 我便朝窑洞口说， 进来，你进来吧。 天还没黑尽，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，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。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，站住。我明白，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，他怕碰着什么。我让他等等，点上了煤油灯，然后问他， 怎么样，找到人了吗？ 如豆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脸色苍白不清晰，他哀哀地说， 李大哥，我还得找你，求你帮助我。 他说不下去了，要哭，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睛。我慌忙地劝他， 哎，别哭别哭，你坐下，坐下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没找到人吗？ 他擦了擦眼睛，坐下了，还坐在我的铺脚上。我蹲在他的对面。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，因为啊，窑洞很矮，总要弯着腰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在厂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，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，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。他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，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，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，不去坟地。叫他去找那几个人，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，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，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，在窑洞躺着。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。董建义的爱人在办公室哭泣很久，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。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， 你不回去啊？那好办，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 董建义的夫人不说话了，还是哭。那个人就又说， 真不想回去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？ 顾小云问他， 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？ 给你们单位写信呢，让保卫科来领你回去。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，男人思想反动，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，还跑到这儿来胡闹，你这是立场问题，是向政府示威，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。我们呢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，要好好的教育你。 听到那个人这样说，顾小云不敢说话了，也不敢哭了，就又来找我了。 小李大哥，求你帮帮我吧。 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心放下了。 哎，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？ 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。 怎么找呀？几百座坟，上千座坟，到处乱埋，有的坟呢还让风给刮平了，连坟都找不到了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 就是一个坟一个坟的挖，也要找到老董的坟。 你那样做行吗？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，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。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，你想想那样做妥当吗？ 小李大哥，那你说还有什么好方法啊？ 有什么好方法？找不到就找不到吧。你来看望过了，知道他的情况了，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愿了。老董啊，也就入土为安，放心的走了，这就行了。你要知道，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。你今天晚上啊，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，明天早晨呢去火车站赶火车吧，回上海去。他呜呜的哭个不停，没理会他的哭泣，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他说，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，我找个地方睡去。然后啊，我就拿了一件大衣和另一个U派挤在一起睡觉了。在家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，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。除去厂部用几级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，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，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。我睡下了，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，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他妻子去睡。很久以后我抬头看看，董建义的妻子还坐在地铺上。我想他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，已经整整三年了我还没拆洗过被子，被子呀脏得没法看，还长满了虱子。我还听见他轻轻的哭泣声，不知道夜里他睡觉没有。我早晨醒来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坐着，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他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。冷啊，虽然还没有到隆冬季节，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十七八度了。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，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。唉，温暖的火炉啊，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它了。